南依摩西地利亚地维克南萨瓦丹塔拉格达南欧姆布维巴瓦达瓦里瓦哲里瓦哲台祖鲁祖鲁达拉达拉萨瓦达塔格达达杜达里宝达玛巴瓦迪哲杜瓦里穆迪里斯玛拉达塔格达达玛扎卡拉波拉瓦达那巴哲里宝迪班那冷卡拉冷凯里萨瓦达塔格达迪斯迪里宝达呀宝达呀宝迪宝迪布达呀布达呀三宝达尼三宝达呀哲拉哲拉哲兰格萨瓦瓦拉纳尼萨瓦巴巴维格迪布鲁布鲁萨瓦乌克维格迪萨瓦达塔格达赫里达呀巴哲拉尼三波拉三波拉但他格达苏哈呀达拉尼姆德里布迪苏布迪萨瓦达他格达迪斯提达达贡格比斯瓦哈萨曼呀迪斯基迪斯瓦哈萨瓦达他格达赫里达呀达杜姆德里瓦哈苏布拉迪斯提达斯杜比达塔格达迪斯提迪呼噜呼噜轰轰斯瓦哈奥姆萨瓦达塔格达乌斯尼沙达杜穆德拉尼萨瓦达塔格达萨西达迪斯提塔红红斯瓦哈诸位布西达迪斯提塔红红斯瓦哈